以与你同情，也是小事。每分钟心跳要对换成柔情蜜意，如何令你中意？ Hey yeah, time can fall in love， 时间总会走， 我的一秒钟 活在你一对手。 Time to fall in love.